心口难开，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我想你在心口难开，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来自凤飞飞的一首经典老歌《爱你在心口难开》，那这一首也是翻唱的比较多次数的一首歌曲啊。这位叫做原来都是错的朋友他说，主播我想点一首《一生有你》，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来送给这位叫做原来都是错的朋友。 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

来自伍佰的《爱你一万年》。哎，这首歌是不是和华仔的那首《爱你一万年》有一些不一样呢？那么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一位叫做一个人生活的朋友他说，能点一首《红玫瑰》吗？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来送给你。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无样不同，烂熟透红，手中旋律是月之风又落空。红是朱砂痣烙印心口，不是万字血般平庸，世间美化那仅有的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空，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 陈奕迅的《红玫瑰》，那么这首歌应该是陈奕迅根据张爱玲的一部小说，也是一部广为流传的小说啊，《红玫瑰与白玫瑰》来进行创作的歌曲。那张爱玲的书中是这样说的，也许每一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而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伊能静的生日快乐。 简单

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周杰伦的《半岛铁盒》。哎，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有很多人也在想这个半岛铁盒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啊，所以我就立马去查了查这个半岛铁盒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哎，我查到这个半岛铁盒原来就是音乐盒啊，打开就会有一位婀娜多姿的这个少女在铁盒上随着优美的音乐旋转着跳着芭蕾，所以啊，这其实就是一个音乐盒。不过呢，在这个周杰伦的歌声当中啊，包括他的一个就是书当中，应该意思就是一本书吧，这本书记录了自己所有的爱情过往。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杨钰莹的《月亮船》。

李代沫的《到不了》啊，这首歌的原唱应该是范玮琪。当时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旋律真的是朗朗上口，而且呢，唱出了一种怎么说呢，想达却达不到的这种遗憾和失望的心理吧。嗯，不过呢，李代沫的演唱可能会跟范玮琪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李代沫翻唱的《到不了》。 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感觉你来到，是风的呼啸，思念像苦药，竟如此难熬，每分每秒，我找不到，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我什么都不要，是不知道。 来自李代沫演唱的《到不了》，那么他唱的这种感觉呢，和范玮琪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我觉着好像他有一点点在乞求的这种味道啊。下一首是来自我们的歌唱艺术家韩红的《天路》。